我国咸津南道和良江道军民十七号分别举行联欢大会，表示庆祝核弹头试爆获得成功，显示主体朝鲜国力。由咸津南道和良江道的党、政权机关、群众团体、工矿企业、农场和大学的干部、朝鲜人民军、朝鲜人民义务军官兵、各阶层劳动群众和青年学生参加。大会上继宣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核武器研究所声明后，一些人作讲话表示祝贺。讲话人强调，主体朝鲜爆发出强大的国力和凝聚的力量，在意义深远的今年国防工业部门接连发生惊人的事件，这是具有白头山的胆力和志气作为天资的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精力充沛的领导和高贵的忘我精神所带来的光辉结晶。